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今集的主题是文盲。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4月10日就公布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的结果，当中林郑月娥最新的评分是 55.6， 但是她最新的支持率和反对率就分别是 42% 和 44%， 即是她的民望正值是-2%，这个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录得负数。而三名司长的民望正值都录得上任以来的新低，当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民望正值是大幅下降 20%。 什么叫做民望呢？左传哀公16年就这样讲：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言，盗贼之耻若伤君，是绝民望也。嗱，呢度所讲嘅民望咧，系指民众嘅希望同埋心愿咁解。《三国演义》第60回有一段系咁讲嘅：某数之刘备宽以待人，犹能克刚，英雄莫敌，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即是说刘备呢就符合人民的期待。民望亦都可以解作民众效法的对象。例如孟子离楼下篇呢就这样讲：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朱熹集注就这样讲：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有效法的意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并非由选举产生，不是香港市民同意的结果。即使钦点特首的中共三番四次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符合以下三项条件，即是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港人认同，但是为什么每一任的特首都不能够令到港人信服，亦都未能够符合港人的期望，即所谓不敷民望呢？香港实行所谓主要官员问责制，行政长官和三司十三局究竟是向哪个问责呢？他们并不是向港人问责，亦都不是为最大多数的香港人谋最大的幸福，他们是共产党的奴才。只有升官发财，没有问责下台，这个就是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的特色。民望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那些有德行、有才能、享有声望的人。试问香港主权移交21年来，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四位特首，有哪一位是德才兼备的呢？可以得到香港人的信服，符合香港人的期望呢？如果说董曾梁林一个比一个无耻，令到香港不断向下沉沦，我想绝对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评论，相信亦都是绝大多数香港人的共同认识。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下集再见。